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影相。 好，出嚟啊！龙须嘅嘢就即系发完就 宋光光啊。唔讲啦，唔 讲，冇戏讲啦，而家阿宋主任冇戏讲啦。 即系总之就我觉得咁啦，即系头先阿宋主任里边其实有几句咧先啱听嘅，其他好捻多都废话嚟嘅啫。即系作为一个即系香港即系港澳总支部嘅一头，你用无论你用咩身份上去，你都系接受一个统战嘅一个身份喺我哋嚟睇。即系作为我哋即系忠于即系国民党。忠於反共大業的人嚟講，喂，屌你阿頭都上去，咁我哋就情何以堪呢，係咪？屌你，我無論你解釋乜鳩嘢都好啦，喺我哋嚟講，喂，屌我哋喺度同共匪作戰，冚家產，你又想係同共匪揸棚，咁算點撚樣咧？係咪？即係呢個好難，所以即係好難，即係俾外邊嘅人就批評我哋，即係國民黨即係親共啊，咁諸如此類。喂，你啲冚家產做出嚟就係一副咁樣一個嘴臉啊嘛，唔係呢啲嘢，我即係我都想幫你都幫唔到。 唔係，所以有好多人係敵我不分嘅，即係喺會上面更加有人話：，喂，我哋要經常同工聯會接觸嘅喎，咁使唔使申報啊？ 呢啲廢柴唔撚理，唔撚好講噶啦。唉，我都對呢啲廢柴冇乜興趣嘅。好啦，我哋講下啦咁啊，因為咧就即係台灣就缺電， 係 咁啊，咁我哋有 位缺咗好耐喎， 即係呢個民進黨嘅立委啊，呢位叫做咩名話？叫做咩儀話？叫做叫林靜儀啊，個名真係好好聽啊，林靜儀。我一聽到靜儀咧，就硬係諗起呢個 大雄，我又諗起我當年 大雄條女啊， 我當年 即係做。 屌你咪當年啲筆友啊，啲 pen pal， 唔好講嗰啲，又講咁遠，你又唔係又唔係同人哋有乜嘢？ 民進黨 可能係嗰個啊， 係 民進黨嘅立委咧，咁就喺呢個立法院啊，即係質詢啦，係咪？即係質詢呢個 環保署 嘅署長 啊，李應元 啊，李應元，咁佢就話：，喂，而家我哋缺電咧，其實咧，我哋應該即係喺十點之後咧，就要限電。咁就即係第一，即係去慳電啦，係嘛？ 大家唔好用電，十點鐘瞓覺， 刪曬啲燈佢，刪埋電視佢。 早唞 啊！咁就即係佢話：屌嗰啲電視台做嗰啲劇、嗰啲電影咧，就做嚟做嗰幾套，其實就嘥時間嘅啫，睇唔到一把啦。佢話兼且咧，如果十點鐘瞓覺咧，仲可以解決呢個少子化。 少子化， 唉，即係話喂，台灣而家都即係好似香港咁咧，出生率都係低啦。 係啊， 家產重愛啦。 唉，咁十點鐘 用愛嚟發電。 唉，十點鐘之後早啲兩公婆上床咪用愛發電咯，係嘛？咁草草埋埋啲電咪又夠咯，係嘛？呢度又慳到電，嗰度又製造電，幾好啊！咁又製造啲 B B 出嚟，咁啊即係。好撚多網民聽完之後，即係除咗笑之外，就係酸鳩佢啦，係咪？喂，咁你不如叫蔡英文試，即係屋企啊，試一個月先啦，唔好開冷氣 啊！但係佢冇咩喎，冇伴侶喎，唔係蔡小姐， 唔撚使伴侶，你單丁瞓一個人一間房，冇撚開冷氣得啦！屌呢個咁嘅天氣，係嘛？即係你試一個月先啦，係咪？即係嗱呢啲咧就，即係呢啲六位嗱，咁啊後來有人話佢話喂，屌你哋聽到呢個林靜儀呢位立委。反諷嘅啫喎，佢係嘛？屌你！佢其實就即係佢，其實就即係諷刺呢、這個 反諷。係啊，我睇佢就完全睇唔出喎。佢演技好好喎。 佢解即係佢解釋時候解釋就話：我嗰段嘢係反諷嘅。咁但係大家喺電視睇到即係佢嘅質詢嗰個過程裏邊，佢講得好開心。 係咯，佢演技好好喎。 李應元亦都係同意，係冇錯冇錯，佢都同意。即係十點鐘之後咧就要限電啦。好啦，其實歸根結底。即係講到而家嚟講，我哋即係都係講緊，究竟你要起呢、這個燃煤嘅發電廠啊，因為要重啟呢個核四。 嗱，咁喺呢個係講呢個係喺呢個發電廠同埋重啟呢個核電啦，兩個之前咧一個前提就係點解咧？就因為唔夠電先，你要加呢個發電廠啊嘛。好啦，咁之前嚟講咧就即係綠營啊喺選舉之前咧就講到係好似係夠電用嘅喎。啊！你只不過你國民黨收埋咗電 㗎，收埋電咁啊，即係咁啊！而家你上場啦，咁佢又挖唔到啲電出嚟，咁啊！但係即係舊年又真係發生咗停電啦，咁啊！全個台灣就 咁，但係阿小英總統咧喺琴日咧出這個公開活動嘅時候咧都講啦，台灣冇缺唔係缺電嘅，只不過係調電嘅問題，即係我哋啲電。 嘅調動咧，有少狀況嘅啫，其實係夠電嘅。 咁今年睇下試下停唔停電咯，係嘛？即係睇睇咯，係咪？ 咁樣電點樣調法咧？咁我唔明佢嘅電係點樣調法啦。 即係話高雄嗰度咁少用少啲電，咁我哋將啲電就擺喺啲多用電嘅台北咁咯，係嘛？咁但係喂， 咁高雄啲電點？高雄用電㗎，高雄都 打聲咪冇得電。 咁你台中又唔使用電啊？咁所以調電係點樣調法咧？ 咁啊，即係講到尾咧，就而家就即係發電廠起發電廠同埋即係重啟核四之爭啦，係咪？因為即係老實講，喺民進黨喺助野嘅時候咧，講撚到大曬，咁佢而家即係想轉呢個所謂發甲灣咧，都唔敢轉，因為呢個神主牌嚟嘅，佢靠呢個揾食嘅。林義雄又話要絕食，咁啊咁結果咧就即係咪應該怕撚咗佢啦？唉、哎，屌你咁，我驚你死撚咗、你死撚咗仲大撚仲撚麻煩。咁啊好啦，咁你冇撚絕食啦，我暫時封存咗呢個核四噶啦，咁啊好啦。咁啊，而家個問題就核一、核二、核三啊，尤其核一、核二咧，就已經喺2022年、2023年度咧， 到噶啦， 就到期就要即係 除役噶啦， 要除役，即係要直情係拆咗，即係拆咗佢啦，即係停用啊！好啦，如果停用嘅話，2022、2023年咧就更加唔夠電啦，係咪？即係你嗰個就算而家講緊，我哋前嗰兩次都講過，深灣發電廠都要2025年先起好。咁你好啦，咁啊而家就话喂，我哋可以将个核电延长佢嘅啫。喂，屌你！你将嗰、那个即系就嚟除役，即系话除点样叫除役咧？ 够期啦， 够期啊！即系话呢部嘢咧就应该打柴嘅。你继续用佢，点解唔用一部最捻新、最捻先进嘅核电？如果嗰部废柴咧，屌喂，讲唔捻明，讲唔捻通噶，系嘛？但系个问题， 阿谢公，你再跑多三圈先。 嗱，即系讲唔通归讲唔通，因为呢个系神主牌，系嘛？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嚟讲咧，民进党政府仍然系口硬，仍然系讲紧2025咧系。要个非核家园， 咁香港咧，阿谢公所讲嘅我哋战专家咧，即系其实都系话系反核。咁其实嗱，我喺节目里边咧，其实前头讲过啦，其实我都唔赞成核电嘅。第一个问题就话，嗱，而家核一、核二有啲机组咧就系要维修要停啦。好啦，咁你而家一个就嚟到期或者我已经停咗嘅，你宁愿去重启或者话重新开机都好啊。咁你始终有一个核电机组喺度噶嘛？咁点解你唔系用一个新嘅核电机组而用一个旧嘅核电机组咧？嗱，如果你系话，我系即系陆续要停用嘅，咁你系咪而家我删咗个核电机组，系咪应该系从此关闭唔再用，唔系再去重新开去啊？ 唔係咯，你應該刪曬而家所有就嚟除役嘅一二三， 陸續咁刪咗佢。 係咁，你然後咧用喂，因為核四係即係嗰個發電量好龐大嘅，亦都係個最新型嘅一個發電，即係核電廠。點解你唔用嗰、那個？用一個即係 計再開一個 三十年前設計嘅，而係比較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危險嘅一個核電廠咧，係咪？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個核四係你哋反對之下。 其實而家就有六個核電機組，咁呢一個咧就已經係有幾個，即係其實都差唔多到期嘅啦。咁有啲係維修啊， 咁就維修完係唔用嘅，係啦，應該年 代。咁其實咧就有朝三暮四嘅故事啦。咁我停咗一個舊嘅，我開一個新嘅。咁係大家都總數都一樣，都係六個嘅啫。嗱，咁除非你話，嗱，我而家六個，我停咗依個，我唔再開就變咗五個，咁可以接受喎。但係你話唔係喎。我繼續依然六個，咁既然依然六個嘅話，點解你唔用一個新嘅去依個 係？唔係呢個咪就係神主牌咯？講到底啊，核四一個神主牌，屌你乜就核一、核二、核三，冚家產就用撚到個殘，仲可以 run 嘅話，都繼續 running 俾佢，係 啊， 係嘛？咁嗰個神主牌就係封咗核四啊嘛，咁問題，喂。分分鐘核一核二喺你用到最後嗰個階段嘅時候出撚咗意外，咪仆街咯！ 嗱，咁咧，琴日就應該琴日前日，琴日嚇，咁咧就阿小英咧，其實就出席一個喺中部一個即係呢個離岸風力發電嘅一個裝置嘅一個啟動儀式啦。咁佢裏面就講啦，我哋喺依個咧就係、是可以係個嗰、那個投資幾多錢啊？啊，幾多就業機會啊？好啦，有啲人講啦，咁我哋夏天冇風嘅點算啊？ 即係除咗颱風季節之外，冇風點算啊？咁都有啲網民就講啦，唔緊要。我哋咧將啲錢咧就係點樣請人，好似啲咁嘅我哋 搖佢， 即係嗰啲咩鼠啊，嗰啲咩倉鼠啊， 走喺度 整個整個籠啊，咁我哋就請人請啲後生仔咧喺個籠裏面咧咁轉跑咁啊轉圈啊，再唔係咧點樣啊？喺冇風啊，即好似我哋阿許冠傑啊許冠文嗰、那個即係、太陽能嘅電筒。嗱、啊，嗰、那個唔係阿周星星發明嘅故事嘅，咁誒《雙星報喜》裏面周許冠文許冠傑講嘅，咁呢、這個我哋太陽能發電 有太陽 電筒 啦， 咁我哋冇太陽嘅時候，用電筒照下嗰、那個嗰、那個發太陽能電筒，咁我哋呢個風力發電冇風力點算啊？我哋咧開把大風扇吹去。 那個問題咧，即係當然喺核能嚟講、都係一個危險嘅產品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講個雙軌啊嘛，即係你喺製造呢啲所謂天然嘅能源嘅時候，喂你咪等核電發電，直至到你嗰啲所謂天然能源能夠及得上核四或者一二三嘅核電發電量嘅時候，你咪關撚曬佢咯。 我自己只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你因地而異，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嘅即係。 喂嗱，最近都唔係舊年啊。韓國啊，都將呢、這個嗱，佢哋都決定起核電啦，嚇、啊，亦都嗱呢、這個即係總統都係文在寅啊，都係反對核電嘅，但係喺國家即係所謂建設能源委員會裏邊咧通過，咁佢都話即係我要尊重、啊，雖然我反對，但係我即係喂呢、這個都係國家嘅， 唔係咯，同埋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因地而異，你因因情而施啊嘛，大佬啊， 好似我咁。我都唔好贊成核電嘅，即係其實真係有個危機喺度，特別台灣呢個地震地帶。但係我哋喺解決之前，我哋係咪有過渡期？我哋係咪應該喺依個過渡期之前，我哋係咪諗一諗個辦法？我哋喺依個綠能或者所謂再生能源未可以支持到我哋成個社會嘅時候， 簡單啲講就未一個最好嘅辦法之前，你呢個辦法最好嘅，好啦，你要用住先咯。 就算甚至上個禮拜更加有一個係荒謬嘅講法，喂。你依個台積電耗電量最大佢， 咁就 佢係依個元兇嚟嘅。如果冇咗台積電，我哋就唔使依個深澳發電廠啦。喂，咁不如將依個科學園區所有嘅企業要一個用得電多嘅，全部趕出台灣咯。 冇咯，嘥。 喂，香港唔缺電啊，都鼓勵啲人即係裝啲太陽能板，將啲電買翻俾呢個電力公司啦。係啊，係咪？ 香港唔缺電嘅原因 有大亞灣啊嘛。 有大亞灣之外，因為香港已經冇曬工業。咁你喺台灣唯一解決辦法，好似頭先講咧，台積電 搬走佢啦， 唔去台灣你用咁多電， 送去大陸啊！屌你大陸咁撚缺芯片，屌爛啊！你台積電搬翻大陸啊，成隊人咁撚曬，咁你咪唔撚使用咁多電咯，係嘛？咁大陸去投痕啦啲電。 你咩國巨？你 知唔知幾多開心啊？ 你咩國巨啊、奇美啊呢啲咁嘅大廠啊，或者呢個石化工業啊，你嗰啲咩？ 大陸都唔知幾多核電廠啊！ 嚇，南亞呢啲全部搬走曬 喺廣東地區。 講完電啦，我哋講一講台北市嘅即係市長啦，藍綠白大混戰嚇。 屌你偶像，你偶像終於出選啦！ 啊咁我哋即係呢個國民黨啊，咁啊喺呢個4月29日到5月1日咧，就3日裏邊電話全民調啊。咁就即係黨中央喺5月2日咧上晝10點鐘咧就公布民調結果，咁就係呢個丁守中咧就勝出。 唔 係 咯，你偶像終於出選啦。 唔係我偶像， 你多次強調要俾佢出啊嘛。 你好似有少不滿喎。 我唔係不滿，我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你尊重啊啦。 丁守中咧，老實講，一個有啲人話佢年紀大啦，如果 年紀唔大嘅，只不過話咧，即係我其實咧就冇欣賞呢個 1954年出世咁，大 概幾歲啦？ 六啊四歲啫，唔係即係政治人物嚟講，政治人物嚟講64歲。 即係喺我嘅觀察嚟講就係、是，今次就係大家覺得欠咗佢，話佢都講咗出嚟選咁多屆啦，應該俾佢選啦。 廿年啊，大佬！ 如果當年唔係、 一屆養一屆， 如果當年 唔係當年阿扁佢已經做咗啦。 好啦，咁啊， 佢自己輸啫。 上一屆咧，咁就即係本來佢有機會嘅，咁啊點知無啦啦彈咗個連勝文出嚟。 咁人哋都系党内初选出嚟噶， 咁即系当然以连家嘅势力， 咁連勝文要勝出，亦都係輕而易舉嘅。咁所以咧就入，即係丁守中又喺上一屆咧又飲恨啦。咁啊，今屆咧就即係都有好多人想出嚟。咁啊，但係即係都啊，即係都一一都打敗曬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呢次咧，國民黨派出咧就係呢個丁守中咧就即係佔呢個台北市嘅市長寶座。好啦，咁呢個就。我哋國民黨嘅戰將嚇，呢個雖然係老將啊，即係呢個老氣復力，志在千里， 同你差唔多年紀唔算老。 咁佢大我 少少啫， 兩歲啫，係我都咁精壯，咁佢應該冇問題啊，係嘛？好啦，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六營係點咧？嗱，六營就而家夾即係床板夾春，就真係咩都冇得 at。個問題就係 OP， 佢而家民望咧仍然都算係幾高企。六營咧，呢、這個姚文智啊，嚇咁喺上兩個禮拜就舉行咗一個大遊行啦，咁啊，哇，有成萬人出去遊行， 哇，成萬人 嗱，真係有成萬人，但係咧，咁啲人就計啦，原來佢係動用曬全部所有即係姚文智嘅啲老友喺。南部、中南部裏面咧，就即係動員啲人上嚟， 吹雞上嚟， 屌你嗰啲冇票噶嘛！嗱，百分之九嗱，我一萬人，即係我哋當緊一萬人啦，90%咧都係嚟自中南部嘅，咁即係得10%，即係1000人咧就係屬於台北市嘅。咁裏邊我唔知道有冇啲新北市啦，係嘛？當佢台北市裏邊1000人，咁啊撲街啦！即係個聲勢又係好撚好大嘅，嚇到中央話：，啲姚文智即係可以動員到咁多人，我係咪需要俾佢出嚟選咧？咁但係嗱，我哋喺呢度預判啦，即係民進黨中央咧就一定唔會俾姚文智出嚟選噶啦。即係蔡嗱蔡嗱呢個未必係民進黨中央嘅意思，呢、這個分分鐘係蔡英文自己個人意志嚟嘅，因為如果你揾姚文智出嚟選嗱。如果我根據即係可靠嘅民調、可靠民調，而家丁守中咧係大概嗰、那個、支持度咧係46%+嘅，咁即係話剩翻落嚟咧有54%咧就係、是、可能係喂裏邊仲有一啲係冇意見啊，或者係 OP 啊之類啲啊， 係啦 OP 啊或者係姚文智諸如此類啦，咁即係話。如果而家以牌面計，我當你 OP 同埋呢個 姚文智， 大家都叮噹碼頭嘅話，喂，你整緊一個姚文智落嚟， 咁就撲街。咁其實咧有個民調咧，就係講得即係姚文智都幾可憐嘅，就話、是、大家都唔忍心靴佢啊。點解民調低到冇得再低得4%咋？得4%啊，咁可憐都冇靴佢啊。 嗱，就算4%。一分咗呢個 OP 嘅話，分分鐘係即系 OP 都輸埋嘅。 咁其實咧就喺如果即系以依個民調為準嘅話咧，其實佢咧嘅出選咧，咁其實對 OP 的影響唔係太大嘅。即系但系咧就 唔係你一出選嗰啲六就會七就會歸隊噶啦嘛。 第一樣就係話佢未必係初選勝出嘅嗰、那個。除非又係好似除非係好似新北市用徵召， 嗱而家唔理啦，即係民進黨，我哋唔理揾邊個出都好啦。 嗱，因為 你而家就算嗱，而家就算嗱，因為你未有人出，我當你係 A 軍。 嗱，因為阿呂秀蓮咧已經係國係慶間佢出面講到出面啦， 因為你未有人出，所以啲票即係而家 OP 仍然維持嗰個所謂高民望，仍然維持住啊嘛。如果你六營真係揾一個人出嚟嘅時候，嗰啲票就會歸翻去自己本身個組織裏面噶啦嘛。咁所以如果六營一出，我可以擔保 OP 輸，民進黨都輸。如果係六營唔出人，咁就有得鬥啦。即係以而家大家嗰個民望嚟講，即係丁守中同埋呢個 OP 咧係有得鬥嘅，因為。OP 在呢幾年裏邊嗰個經營咧，佢真係淺藍咧，佢都搲到啲嘅嚇，即係 甚至係六營佢都搲。 六營一定攞到啦，六營一定攞，六營攞唔到佢唔撚使做啦，係咪？佢六營梗攞到嚇，仲要即係嗰啲人仲要心悦誠服。如果你即係中央要下達命令嘅咯，係嘛？即係話你唔撚中意 OP， 你都要投佢噶啦，因為我要國民黨輸啊嘛，係嘛？好啦，喺咁嘅環境之下，淺藍俾你攞咗，六營啊全部支持你嘅話，咁 OP 仍然可能有機會係當選嘅機會仲大。但是如果你六營一擺個人出去咧， 咁就好啦， 上書 撲街啦。咁但係你唔俾六，即係民進黨唔派人出嚟，喂基層又好撚唔滿意喎。而家又屌你諗，我哋作為一個大黨冚家產，我幾乎即係而家所有總統啊，我哋立法院，我哋成個行政，即係成個執政團隊冚撚啊，我哋喂屌你乜台北係一個首都嚟嘅，我哋點解派人選搞乜撚嘢？係嘛？所以即係係有啲唔同嘅聲音。蔡英文點樣擺平呢啲聲音咧，都係好撚頭痛嘅，因為如果。因為佢蔡英文希望係保住阿柯 P 仍然當台北市市長，如果佢輸撚咗嘅話，二零二零冚家產出嚟選總統，咪屌你！我冇咁得閒，係嘛？所以即係蔡英文有佢自己嘅一套即係諗法， 或者係甚至係成個六型嘅即係諗法。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諗法點樣影響到成個決策咧？咁我估計咧就因為佢哋都要講緊係五月底裏邊咧就要決定究竟派唔派人出嚟，因為你再拖落冇意義。 我相信佢就應該好似新北市咧，就唔用民調啦，就用徵召方式， 都唔會徵召嘅人出嚟噶啦！屌你乜仲徵召人出嚟啊？你仲死嘅啫嘛？ 睇下點咯。 嗱咁咧，即係頭先 嘴巴都講明咯。 嗱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就係佢會好似阿游石坤咁樣，就算有高聲望咧，都會因為派嘅問題咧，俾而家嘅所謂陳鋒咧係刷曬。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系啊， 好啦，本来谂住讲下呢个蔡大总统嗰个所谓真 洗碗、 真图假象啊，冇时间啦吓，因为佢话屌你，佢又真系洗碗啊、执台啊、自己孭皮包啊之类之类。 啊，因为美清姐做咗嘛。 唉，嗱，即系我都系咁样讲下啦，因为咧即系前嗰排咧，网络上面出现几张啲相，即系话蔡英文好亲民啊，诸如此类。屌你，佢成日俾啲佢马冚家阵难捻住，点会亲民先得噶？呢啲相喺佢未当总统之前，喺佢做民进党主席嘅时候嚟影嘅。因为佢洗碗咧，着捻住对几万蚊嘅鞋仔洗碗，因为嗰个场合咧系需要自己洗碗嘅，所以佢先去洗嘅啫，并唔系佢即系。佢而家即係喺呢度啦嚇，快速嗱呢張啦，洗碗嗱，其實唔係佢真係好撚想洗嘅啫，係嘛？喂，屌你諗嗰對鞋都幾皮嘢，冚家產，即係同你洗碗，即係屌你我分鐘幾廿萬上落，我真係同油渣面啊黐緊線係嘛？咁啊，即係咁，所以咧圖係真嘅，不過。那個像是假的、 啊、就不是總統，不是蔡，這個不是蔡總統的相， 是 蔡主席的相。 好了，那今天講到這裡為止，我們下個星期一去完花蓮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好，拜拜。